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根据监测预报和实况，今天凌晨本市受到冷空气影响，空气质量由北向南逐步好转。按照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规定，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于今天早上8点解除了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为做好困难群众过冬的供暖保障，市财政局会同市民政局研究制定了北京市城乡低收入家庭采暖救助实施意见，将城乡低收入对象纳入本市采暖救助政策范畴。政策的出台扩大了我市采暖救助覆盖范围，大约覆盖到本市4000户低收入家庭，基本实现了低保低收入家庭等采暖救助的全覆盖。昨天2018京津冀冰雪旅游体验活动暨延庆区第33届冰雪欢乐节正式启动。本届冰雪欢乐节以冰雪狂欢激情延庆为主题，一直将持续到明年2月底。期间延庆区将推出山地滑雪、冰灯花灯、冰雪庙会等近50项冰雪活动，以及2018年京张高山滑雪交流赛、全国速度滑冰马拉松赛等15场大型体育赛事。201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昨天在全国各考点拉开帷幕。这次国考计划招录1.45万人，这个数字比去年少了近一半，也是近几年国考招录人数最少的一次。最终通过资格审查的人数为137.93万人。由于招考人数骤减，平均竞争比例抬到了95:1，竞争激烈程度为近10年之最。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了解到，近日北京到雄安新区城际铁路雄安站开工建设，标志着京雄城际铁路建设取得重要进展。车站建成投产后，将实现雄安新区与北京半小时交通圈。今天开始到本月6号，北京人家系列话剧之一话剧武学宗师将在天桥剧场上演5场，演绎一代武学大师孙禄堂的人生传奇。都市爱情喜剧《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正在繁星戏剧村上演，将持续到本月16号。作品以感人至深的故事、夸张的形体表演和幽默爆笑的台词，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精神层面的共鸣。时隔2年，李健携全新巡演《不只是李健》重返北京舞台，将于本月22号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亮相。李健本轮巡演将启用4面舞台，以大量切割悬挂的屏幕配合舞美及灯光的变换，创造出不同的演出意境。开心麻花全新年底大戏《谈判专家》将于本月5号在世纪剧院上演，演出将持续到明年的1月27号。剧中不靠谱的谈判专家爱上落魄男主，反套路剧情状况连连，笑料不断。现在购票2张8折，开心麻花官方微信购票再享95折。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帮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北向南方向，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节目的开始呢，要跟大家闲聊两句。在这个我们的微博的粉丝群当中，有朋友说，哎，今天这个状态不错啊，是在地铁当中来听节目。其实吧，我觉得你也可以让你地铁里边的同伴们都知道你在听一个多么有文化的节目。说到有文化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近期有没有看过一些或者是听到过一些综艺类的啊，可能我们要把它归结为综艺类的节目，但其实呢，又给你留下了很多的思考，包括听和看这类节目，你觉得说哇，好像补充了我的知识的这个宝库一样啊，就是哎，原来我不知道有这些东西，现在又给我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户或者是门，有这样的综艺节目吗？大家回想一下，今天在我的微博上面呢，我也放了一些给大家提示的图片啊，这个不要问我第六张图是什么，看了就知道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来看图，同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直接互动。接下来要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了啊，一直坐立难安的这位年轻的导演，但是呢，谁说年轻就不可以，是不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有文化的主题呢？欢迎我们来自于央视大型的季播综艺节目的项目导演三十同学，欢迎三十。 Hello， 大家好。 哎，这个放下你紧张的心绪啊，跟我们聊一聊曾经自己做过的这些节目。今天我们在图片当中呢，也会看到一些是你参与过的节目，一些呢也是你会看到同事们在做的。 对，是的。 其实大致我们可能抛开我强行放的我们自己节目的这一张图，强行把自己的节目尬在里面，说也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节目。这五张图片，你看第一张是在上周六。 对 对，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六，刚刚跟大家见面的一个网综。 对，没错，我在朋友圈里面也不断的泼出了他的各种宣传海报，替我的朋友们在做宣传。 我的朋友圈也有，但是我的朋友圈呢，倒不是说大家在泼海报，是真的看完了节目，或者是在周六周日被安利了这一档节目之后，再去回看，大家是真的很想来探讨的一档节目，叫做《国风美少年》。 对， 哎，有看过的朋友吗？在上周六，腾讯视频 哦，爱奇艺， 爱奇艺独播啊，这个跟大家见面的《国风美少年》，哎呀，我也是因为就是被太多朋友安利，所以很认真的看了他的第一期节目。 没错，它是一个爱奇艺自制的节目吧。 嗯， 对，它其实怎么说呢，这个团队很厉害。对，之前可以说是嘻哈的团队，后来又融入了一些新鲜的血液，这是我知道的，但是具体的就不多透露了。对，大家可以去。 我们最讨厌那种知道然后又不愿意透露的嘉宾，有本事你就别说，一开始你就别说。 那大家可以去后面的滚动字条，去一个人一个人名一个人名的搜索。 我们看滚动字条看不懂啊，问题是我们又不是业内人士。好了，说回到像国风美少年，为什么会提到这个节目，也是因为它确实在我们的周围，在很多人的周末的生活当中，它起到了一个发酵的作用。很多人会说，现在觉得这个综艺节目尤其是周末可以来看的节目有点断档的感觉。 对， 就是好久没有看到，让自己很心动或者是看完了以后真的说很想要推荐给别人的一档节目。 对，因为很多像文化类节目呀，它其实都是一个扎堆播出的吧，可以说是。你看像一季度和四季度会比较强一些，因为确实到一季度的时候会赶上一个年关，对，然后大家会比较闲一些，而且呢这个过年的这个氛围嘛，大家就很 想要， 对，很想要去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会比较浓郁一些，所以大家很多的文化类节目都会扎在一季度播出。你看像央视的诗词大会啊，就拿我们2018年的年端开年初举例的话，就是舌尖三，然后诗词大会的第二季，还有经典永流传的第一季，其实都是在 集中在第一 初一到初十的那一个时间段内在集中播出。 像我们节目这样全年持续250天不间断的， 对，然后只有在年初的时候会休息的文化类 节目真的很少了。你们还不来给我加把劲儿吗？我跟你说，你们再不加把劲儿啊，我明年回新闻台我都没有力气了，我下午今天呢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近期你看到的，或者是在整个2018年，像刚才三十说到的，可能是第一季度，也可能是第二季度、第三季度，你看到的很有文化气息的一些综艺节目也好，常规节目，因为像我们节目属于常规节目，不算是季播的综艺节目， 对，有周播节目， 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做一个推荐，好不好？然后呢，微博上面大家也可以来看图，我放了一些。跟这些节目相关也很有意思的海报，其实我主要是为了让你们看第六章，认真看第六章。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找到我们。你看这个为什么要提那个新闻台那档节目呀？Orange 我不高兴了啊！就我强行放的第六张图，你都不点我们节目的名称。他说，比较喜欢的这个综艺啊，有一站到底，成语大会、诗词大会 啊，对 啊，你看，就不念后面那个，谁让你在我的朋友圈秃他的朋友圈，还有这个邦尼米格说，幸福三重奏啊。会让人反思很多爱人之间的相处之道。 对，是的， 这个节目也很棒。虽然说我没有完全追完，但是呢我追了几集，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不管是汪小菲和大 S 之间，还是你说蒋勤勤和陈建斌之间，每一对夫妻其实都有自己的 对 方法啊，就是男生有哄女生的方法，女生呢也有去跟男生相处的这个办法。你提醒了我，对，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节目。他说最近在看的是《奇遇人生》， 一个 淡淡的很舒服， 对，一个小制作的节目，其实算是。 它是什么类型的？ 《奇遇人生》就是，我会有一个常驻嘉宾，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常驻嘉宾是江夏的，但是我已经忘了这个常驻嘉宾是谁。然后呢，他会找，其实有点像某某的朋友圈啊，就是、 你们干嘛要老提？ 然后就是把这个常驻嘉宾的朋友呢， 请过来，就是艺人朋友请过来，然后呢他去邀请这个艺人朋友去做客他生活中认识的，比如说有一体育运动员，对，举重运动员、嗯、那我就带着我艺人朋友去住到这个举重运动员家里、 嗯、 去感受一下他平时在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嗯， 对，可能这个举重运动员他就是会日常生活比较规律，对，然后三餐会掌控的比较好。 就是当时芒果台的那个就是互换的那个什么变形计、 对，变形计 有点像那个，但是他没有那么残酷。 对对对、 啊、他还是希望大家看到的是比较轻松愉快的一面。 对，没错。 嗯， 然后去感受不一样的人生，感受不一样的经历，感受每个人，就是你今天在做什么。我们之前好像有看过一篇就是很多很多大 V 都在做，你今天一天都在做什么，另外一个人一天都在做什么，你在北京做什么，你在上海做什么、 嗯、 那我就是带着我的艺人朋友去感受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职业，每天都在做些什么。对、 嗯、那一位就是强行艾特了我新闻台同事的Orange 同学，你不应该在一站到底啊，成语大会，诗词大会后面加上乐享生活或者是乐享下午茶吗？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吧。 对， 因为毕竟呢也有像就是某手一件这样的啊，一定要强行的把我们节目推出来的啊，说国风美少年是不是跟国学经典有关，还没有看。我的时间呢就是听乐享生活和明年的乐享下午茶，你看看我们就得要这样的，我们就得要这样的留言，好不好？大家知道我们留言的套路了，就到底怎么留我们才会念啊，就都知道了。那个好了 ，Orange 说好了，好了，好了，那就是2019必听的节目，就是乐享下午茶。对对对，我们的时间啊是这个新闻广播的下午3:20到4:00，这是强行做广告，真的好吗？微博现在可以来跟我们聊天，最近和2018年整个年度当中你看过的或者是听过的觉得非常有文化气息的节目，想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探讨一下，都可以跟我们聊起来，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那今天呢跟我们一起来聊这些很有文化的气息的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央视大型的季播综艺节目的项目导演三十同学，再一次的欢迎他。 谢谢。 好，有人在问了，说那这个国风美少年是和国学经典有关的吗？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小的推荐了。 对、嗯、其实国风美少年大家要了解要理解这个国风二字吧，因为它确实打的是国风。国风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中国的精气神。对、 嗯、 它其实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说，就是啊我国学经典就是千字文啊，就是三字经百家姓这种，但是呢它会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各种各样形式的传统文化融入到它这个节目当中。比如说我们中国传统的舞蹈啊，我们中国传统的武术，然后还有当然国学经典是它其中之一，所以说它整个节目的可涵盖的内容还是挺大的，还是挺宽泛的。就是所谓国风，就是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把我们中国的那个精气神都融入到它这个节目当中。对，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国风究竟是什么，就是真正去想知道，哎，我们今年这个国风这个字眼到底是什么意思、嗯、你们可以在下周六的晚8点到爱奇艺去看一看。我又在帮我同朋友们打广告了、嗯 这个就是我们也其实也不算广告，就是我们很想让大家在整个2018年已经快要过去的时候、 嗯、 再去感受一下，其实传统文化现在已经慢慢的在融入到我们做这些大型季播综艺节目人的概念当中去了。我是真的很想通过节目的做一个载体让大家了解传统文化。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是认真看了第一期的，就是因为大家很好奇嘛，那你说整个节目名称有5个字儿，啊，我们分析了国风，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少年。因为现在呢包括开学第一课里面也会融入很多传统文化的东西在里面。现在我们总说少年强则国强，哎，对，所以呢他把这个 传统文化啊，就是这个国风的概念和少年这个概念结合在一起，其实是想要再去唤醒很多的90后、00后，甚至是10后。你看，哎，你们喜欢的这些偶像啊，你们喜欢的啊，这些很有艺术气息的这些少年们，哎，他们穿上了这些传统的服饰，他们去唱一些很有文化的这个内涵的歌曲，甚至是唱戏曲的时候，又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感觉了。你们依然可以继续喜欢他啊，但是他已经开始在接触中国传统文化了。哇，你喜欢的这个人都开始接触了，你不想去了解一下吗？我觉得这个是很吸引青少年的一个点。 对，其实就是用流行再造经典嘛。其实这个是经典永流传的一个宗旨，当然就是其实用流行再造经典，就是在引领我们年轻人再去回顾经典，或者是领会体味经典。那当然国风啊，无论是国风还是经典永流传，这两档节目都很有一些些就是可以放在一起来做一下比较。当然国风是一个很宽泛的国风，但是经典呢就是我们经典的古诗词，对，它可能经典会比较窄一点，它入门的路会窄一点，就是经典来用流行的方式演唱经典古诗词。然后呢国风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但是这两档节目都是在用流行，用年轻的元素再造我们的经典。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呢？其实我们不是说想去啊，我们就是想做一档这样的节目，这样的节目让我们导演做起来很爽。其实不是的，我们还是想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90后啊、00后啊，包括80后， 10后， 对， 10后你小看人家8岁了，好不好？ 啊，对对对， 哇，是， 对，就是我们其实